习，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说到求职经历，不知道在各位朋友的履历上会有几次呢？您找了几次工作，面试了几回，才找到目前心仪或者是目前正在干的工作呢？可能每个人的职场之路都充满了不同程度的艰辛，或者是幸运，或者是意想不到。那在今天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位朋友连续八次面试的经历。或许从他的经历当中，我们能够梳理出一些共性问题。参加我们节目分析的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马华兴。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八次求职经历啊，我们把他的某几次求职经历啊单独拎出来分析哈、啊。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啊，他说我已经毕业两年了，也工作两年了，学的是会计专业，有从业证，有初级证，之前做的出纳，现在找工作已经找了一个多月了，每天就是不停的刷新招聘网站的信息，看到合适的就投，但是投出去很多，回复的却不多。现在基本两天一个面试，很多公司一直挂在上面，投过去的简历都没有被查看，我觉得他们就是在那打广告。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还天天盼着回复，还有很多打着招财务的幌子，却要你做销售，白白浪费你的时间。这是一段开场，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个面试的工作，是一家财富投资公司，招会计助理，离我住的地方坐车就得一个小时。我兴冲冲地跑过去，是一个比较老的大厦，刚开始问我的职业规划，听了之后问我只想做会计方面的事吧，然后就说他们现在是先要做网络销售作为储备人才，等几个月新公司开张了再去做财务，问我可不可以接受。我拒绝了，第一考虑的是不想做销售，而且觉得感觉有点像骗人，第二觉得储备人才还得等新公司开张，那谁知道什么时候开啊，真开还是假开啊。然后我就回家了。这是他的第一次面试。华兴你点评一下。 拒绝的好啊，就是是这样的 啊。所以他并不知道这家财富投资公司是一个什么背景。 对，就是假如他之前有理解的话，有了解的话，那可能会觉得说哎有新公司的机会或者之类的。但是他如果不了解的话，那这种事儿进不去是对的。 啊，为什么？ 就别耽误时间。你因为他算，因为你可以算一下，假如新公司没开吧，他被拖住了。 嗯， 这两个月、三个月，这一拖就是半年。 嗯， 短就是半年，长就是一年，这一年他就被耗进去了。 换句话说，在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的前提下，如果不服，马上就不要在这停留。 对对对， 马上就走人是吧？ 对， 所以他这个选择还是对的。 对， 很快，不耽误时间，也就是一上午。 对， 好。但是呢，他第二个面试的公司又是一个投资管理公司，招会计助理，新开没多久，还算比较近，去的比较早，等了很久，还有两个女生呢也在那儿等，他们说老总有事儿， 已经走了一批了，然后我们聊了一下，陆续又来了几个人。后来老总呢让人事经理给我们面试，面我的时候呢自我介绍之前工作的内容，然后就跟我说要招一个兼职文员前台，目前呢只有一个出纳，夸他们的会计啊是找一个代账公司啊，代理记账公司做的，而且还说反正出纳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平时呢就帮着给我做做人事的事儿吧。到这儿我就觉得不是很好啊，在我看来这个公司不重视财务，更不重视出纳这个岗位，因为我觉得财务跟钱打交道是需要重视的，不然就不能更好的跟其他部门进行协调。还有出纳本身就是打杂跑腿的，还要去做文员跑腿，等于身兼两职给一份工钱，我觉得这公司不太好。然后问了一下期望的工资，就是等通知了，自然没下文。 嗯， 就我感觉他应聘的时候就感觉不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 嗯， 你觉得他应不应该接受？ 不是，反正也没下文了，估计他接受了，人家也没给他。 嗯，对，这是后话。但如果要从职业发展角度来说，你在一个新的初创公司不能兼着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吗？ 哎，初创公司只能兼着做其他的工作，创公司没有固定的会计和固定的出纳。 嗯， 啊，一般都是出纳兼出纳跟会计是不能在一起的。 对， 一般都是出纳兼人力资源，兼行政，一般都是这样的。然后呢，外边请一会计， 还做个前台嘛？ 对，外边请个会计，或者出纳单出来，会计兼行政兼人力资源。 嗯， 对，前台就是行政嘛。 就说这一类公司其实都是这样的 啊。对， 嗯。那他是在观念上是不是需要转变一下？他认为你看我这个出纳本身就跑腿，你还让我再去干别的，还只给一份钱 啊？一般这个就这个岗位他就是这么就只给一份钱，因为老板考核给你给钱不是看你到底做什么样的岗位，而是看你给我服务了多长时间的工作。 嗯， 我是根据你卖我的时间来去给你算钱的。 哦， 你要光做一出纳可能一天也就工作个一个小时。 嗯， 对吧？这个月末稍微忙一点，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按照这个一个月你是四十，一周是40个小时，一个月是160个小时。你要一天只干一个小时，那我难道给你16个小时还是20个小时的工资吗？你愿意吗？ 换句话说，这本身就是他们的期望值并没有太匹配。 对， 这位朋友呢，他只想做会计助理或者说出纳， 嗯， 而且还要挣到他期望的那个薪资， 嗯， 但对方给不了。 嗯 啊，我觉得简单来说就这样。如果工资再乘以二，没准他就干了。 嗯， 但是有吗？好像没有这样的公司找到他在当时。 对对对对，因为他的不可替代性太低了，就他特别容易被替代。 嗯 啊，也就是说，你说我要那个钱，那可能另外一个人说不用不用不用，我比他便宜，我还能干更多的。那我作为老板，当然愿意用另外一个人了。 嗯嗯，所以我们的感觉就是，找工作有的时候就像做买卖一样。 嗯， 我们是人才嘛，到人才市场里面去找机会嘛。 对， 好，来看第三个面试的公司，这次是代账公司，代理记账公司啊。 嗯， 招会计助理。他去了之后呢要做题，做了很久，都是账务处理的问题，还编报表。接待他的女生说老总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然后跟他说了一下工资待遇什么的。其实呢接待他的这个女生呢也才到公司一个月，进的时候呢也是说招会计助理，结果前台走了就让他先替着，然后他什么都不能做，就当前台招人了。后来老总回来了跟我们说呢，要测一下打字速度和对办公软件的熟练程度，说我打字慢。另一个女生说做账要多快的速度啊，会打不就行了吗？这个时候前台这个女生说，老总啊想招一个在外面跑的出外勤的啊，结果来的呢全是你们这样的。这时候我就走了，我觉得公司你招聘能不能写明你具体要什么人，别挂羊头卖狗肉，把人叫过去结果不满意，浪费双方时间和精力。就是他前面这几个公司好像都是这样的啊。 嗯， 都是这路数，挂羊头卖狗肉。 嗯， 慢慢的到这个阶段人就会心累，就会觉得怎么都是这样的，开始抱怨了，你看没有？他这个时候情绪就会发生变化了。 嗯， 一般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如果连续一段时间受挫，应该怎么来调整自己？ 啊，就这样工作，这个有没有办法能够在不面试之前就已经鉴别出这样的公司招的其实不是会计，招的可能是个销售？ 有什么办法？对，我们也想问，就是 哪怕我在家里多做点案头工作，也别让我去耽误一上午。 你可以电话先聊一聊嘛。 电话聊， 对， 嗯，比如说呢，要怎么 就打个电话说，然后人说约个面试，你说能不能先电话聊一下， 嗯， 十分钟，电话聊完了，大致就能知道了。 那万一对方说你这个人怎么还这么多事儿啊？算了，你别来了。万一是一个好公司， 哦，那也行，一般好公司不会这样的。 一般好公司还是愿意花几分钟跟你聊。 对对对，一般好公司都是先花个十分钟跟你电话聊一下，啊，嗯，然后 其实背后也反映出就是人才和公司。对彼此这种事儿更看重，更尊重对方哈。 对， 嗯，所以如果说后面还遇到这样的事儿，你还进同样的坑，那就自己的事儿了。 啊，也不是他自己的事儿，因为那其实是就本身就是个坑嘛，对吧？这公司本身他招聘就有这个问题嘛。 就是啊，就像你说的，他没有提前做好这个调查工作嘛。 有的时候他也调查不清楚，你知道吗？就是他光看那个字面信息，他也很难调查得清楚，就是招聘网站那些字面信息。 嗯，所以呢，就是你刚才说的打电话还是很重要的。 对，先打电话，然后聊一下，看看他到底要招的目的是什么。 嗯， 对， 这是第三家了啊。 嗯， 他刚才说了，基本上是两天一个面试，这一个星期就差不多过去了。 嗯， 再来看第四家，是一家美容院招会计，写的是什么健康科技公司。去的时候啊，正在开什么讲座，说什么脚扭啦，都不能走路啦，不用去医院啦，用了他们的产品，第二天就好啦，神药。办公室边上就是讲座的地方，特别吵，还有人走来走去。填了应聘表，然后一个看起来很严厉的女的面试我，什么自我介绍啦，之前在哪工作啦，有没有会计经验啦，啊，等等。我说没有会计经验，但是我知道基本的工作内容和流程。他说没会计经历来干嘛面试啊。这位求职者啊，他之前呢他是这样的啊，做的是出纳，他没有会计经验。 嗯 啊。那么这家美容院呢在招聘上面呢写的是会计。然后他说我做出纳做久了，当然想转会计了。好，然后就是回去等通知。这时候心里特别不爽。啊，他说对方用一种超嫌弃加鄙视的语气问我，没会计经验凭什么就不能去面试会计啊，啊，你招聘信息也没写，没经验不准投啊，而且你没看简历就直接要我去面试了，还说我浪费你时间，我没说你浪费我时间呢。总之就后面各种抱怨的话了啊。 嗯嗯 啊，总之一个是说对方没有素质，二呢， 嗯， 说对方没专业。 嗯， 怎么看？ 不是他最后没去是吧？ 肯定没去，人家 没去就过就完了吧，没去赶紧过，把这篇翻过去就完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你看第四个工作的时候，情绪就已经不是那么的平和了。 嗯 嗯 嗯， 这时候该怎么调试自己？如果没有别人在旁边支持他、安慰他的话， 他就把这个情绪当成一种倾诉嘛。 嗯， 这种情绪的背后是因为他有个期待，他的期待没有被满足，所以他才有情绪嘛。 过 个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那个求职渠道可能有问题。 嗯， 他比如说用走的什么招聘网站或者什么，有一些招聘网站确实那个招聘信息会有问题了，所以他换一种求职渠道呗，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同学朋友什么之类的引荐呀，啊，什么之类的，和什么现在好多好多那个招聘经理都微信群招聘，就是在微信群里边发一招聘广告，然后你要在那群里边正好你说哎我这个简历发过去私聊，好多都这种招聘方式了。 嗯 啊，这种招聘方式往往都是真的。 嗯。这个时候情绪不好，我觉得呢该发泄发泄是吧， 嗯， 该买点好吃的买点好吃的，安慰鼓励一下， 嗯， 自己给自己打气，另外就是要想辙了， 嗯， 对吧，就是情绪的事情归情绪， 嗯， 技术性的事情归技术性的问题， 嗯， 是吧，来解决，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像是在打一场比赛， 嗯， 可能会遇到对方给你下黑脚， 嗯， 使黑手， 嗯， 可能裁判会吹黑哨，也可能呢你的技战术或者是心态调节不好， 嗯， 最终这场比赛失败了。 嗯， 但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比赛，你应该怎么办呢？ 嗯， 后面应该怎么办呢？有些你能决定的， 嗯， 有些你不能决定的。 嗯，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他后面几份找工作的经历啊，来看看他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强自身的能力，做更好的自己啊。后面第五家应聘单位是一家物业公司， 嗯， 这是他八次求职经历的第五个公司了。这个物业公司啊，招出纳在一个大学的边上，那天还下雨，找了很久才找到。 有的真的不好找，在小区里边，而且没门卡还进不去。幸好我刚到就有人出来，我顺势就进去了，又是填应聘表，然后人事经理面了之后呢，他说然后他跟他下属说这个还不错，就说他还不错，然后呢让他去见财务经理，也问了一些常规问题，主要工作啊其实就是收商铺的租赁费、水电费、罚款等等，需要接触的现金比较多。另外呢也跟我介绍了一下待遇什么的，待遇还不错，他说的呢我觉得我也能做，然后就是等通知。本来我觉得这个有希望，因为我觉得人事儿都没有问题，经理也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都能接受，结果又是没回音了。你看前面这几个吧，就是有的他一去就知道不靠谱，是吧，也有一些呢他就发现根本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但这个双方感觉都好，最后就又没回音了。就是原来不抱希望还好，这个时候呢你的心已经悬上了，老吊着，就吊着吊着吊着，这心都快被吹干了，该怎么办？ 问他一下啊， 问 你在面试的时候最后说，那假如那个什么什么时间能给我一个最终的一个答复，然后那边可能说那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呗，然后你就在那个第二个星期的时候给你说，你能不能留个联系方式，我到时候那个联系你啊，对吧，然后那到第二个星期没答复确认一下，那对方可能有可能是比如说虽然他还不错，那可能有更合适的呀。 那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招呢？是不好意思啊，还是根本就不知道应该这么做呢？ 对，有可能是不知道应该这么做， 不知道这么做。 好， 那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于你心仪的人表白了，他没反应，或者你给他写了个东西，他没反应，最应该做的就是主动的迈出那关键的一步。 对，得催，你知道吗？好多事儿都得。 当然我觉得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呢，如果他真的把你看成是一个人才的话，他也会问你的。因为前两天刚好有个人跟我说，他说他们谈的一个人，那个人呢在聊的时候呢各方面都很好，而且双方满意，薪资啊、工作内容啊等等都很满意，就是因为过了一个清明小长假，那个人就去了另外一家公司了。没有别的，你知道什么原因吗？他们比你更好。 对， 用人单位他真的觉得你很好，特别好，他也会抓紧时间留住你，要不然的话他和你就失之交臂了。 而且他那个物业的那个可能那个岗位也不是 特别急需， 也不是特别急需，有我知道有好多面试然后也谈得不错，然后结果过俩星期人就不那，人家说我们这岗位已经取消了，对，我们不招了， 公司也不是很稳定。 对， 第六个去的是一家服务管理公司招会计助理，其实就是在大学里面的食堂和商店里面工作。把我的毕业证、从业证都拿去复印了，还找我要身份证，还有填应聘表啊，跟人事经理谈呀，还要问我什么家庭关系、社会关系，跟调查户口似的。然后我说我没会计经验啊，他就说需要下基层。我说下基层做什么呢？他说你去了就知道了。我都不知道我什么岗位，我哪知道我要做什么呀。但是呢这财务经理吧表面上看起来很亲切，跟拉家常一样，工作多久啦，家里几口人呐，父母做什么的呀，谈男朋友没有啊，什么时候结婚呐，男朋友家在哪儿啊，有点远啊等等啊，就跟我聊这些，然后就说要下基层，说什么过三个月再调回来，要我再考虑考虑啊，还问我这个会计初级证是考的吗？我心里说不考的我偷的呀。又问啊，有初级证你没有经验，那个我们要用财务软件啊，我说我学过，他说学了也不一定用啊，理论和实际是有差距的呀，财务软件能有多难，我觉得我就不想再吐槽他了啊等等很多，结果呢又是没下文。他说大概是怕我结婚了做不了多久就不干了，是他的猜测。哎，怎么来分析对方这问那么一大通，到底原因目的何在呀？ 其实这里边涉及好多隐私的内容。 对，他都打听一溜够。他不说也得说。 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已婚未孕，她是女生吧？这个财务对吧？ 是， 就还是人家就是不太着急，我觉得人家问完了之后觉得，就是反正我先可以拖一拖，我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 嗯嗯，刚才有一句话很关键，就是说你可能要下基层，但至于去做什么还不告诉他。 对， 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点，我认为。 对， 哎呀，我觉得心里再强大的人到这一步，可能多少内心还是会有一些挫折感、挫败感的，但是他就后面还去了， 嗯，再去吧，没关系， 还去。第七个我就不说了，啊，说第八个吧。第八个是一个培训中心，招会计助理，在一个大学里面，某个教学楼，啊，他说进去之后感觉很乱，填完应聘表呢，会计就跟他聊工资待遇啊，工作内容，基本上就是收学费。第二天老总复试，同样的问题说一遍。另外跟我说周末加班要调休啊，我说没问题啊，然后问我的职业规划，我说我想学会计知识啊，老总说你想学会计那都会教你的啊，然后呢我说那挺好啊，老总说希望做久一点，至少一年，我说我肯定希望做久啊，本以为又是一个可以去的事儿啊，结果呢又没回音了，是不是怕我学了会计就走啊？不过我也觉得这家公司业务太简单，就是个收钱，我也学不到什么。至此为止，他的八次求职经历我们都聊完了。可能是不是他以后再去找工作还是类似的重复啊？ 啊，不一定，他应该主动问一下。就他找工作之前，或者说他那个面试完了之后，他就是得大家互相来个承诺，对吧？就是假如你这个通知我行还是不行，大约什么时间点？ 嗯， 是一周之内呢，还是两周之内呢？你总得给我一个时间，对吧？大家互相等待一下。然后第二个就是，然后到点了，如果不通知的话，就打电话那个问一下，是不行了，还是不适合，还是怎么着？确定一下。 嗯 嗯，就是未知永远不，就是坏消息永远比没消息要好。 嗯，好。这是可能他通过这八次经历需要总结的一个，就是自己主动做二次确认，对吧？坏消息比没消息好。 嗯， 这是分情况的啊。 嗯， 分情况的。有人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不，坏消息永远比没消息好。这个是心理研究出来的，就是它是有研究结果的，就是人们宁可要听到坏消息，也不愿意听到未知， 就是是死是活。 对，你给个明白话。对， 要杀要剐，你给个痛快，是吧？ 对， 因为我们才有了做下一步的前提， 对， 是吧？ 对， 有基础了。 对， 其实他的情况就是投了很多简历，要么没有回音，回音的都是这些个。 嗯 啊，下面我们系统性的说一说啊，也请华鑫给他支支招。 嗯， 从此以后应该怎么改简历啊？怎么去挑选公司，跟公司沟通以及面试？ 那个投简历的方式，就是最好还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去投简历。 嗯， 就是这个招聘网站可能不一定靠谱。然后当然招聘网站得投了，投了，然后更重要的是看看自己的同学、同事、朋友、朋友圈、社群，一面之交什么这些里边能不能把简历给扔进去。 嗯， 然后像那种地方，这个招聘经理也会在那些地方出现嘛，在那些地方出现，他会提出自己的需求来说，我们现在要招聘什么人，这个往往都是真实需求啊，然后因为如果不是真实需求，招聘经理在忽悠的话，这种社群它是招聘经理是需要有自己的那个有自己的面子的，知道吗？这个容易一旦被信任出现危机的话，就踢群什么，这个口碑传播就会很严重。嗯，所以去这现在有很多其他的非招聘公司的招聘渠道，这种招聘渠道要扩张。 嗯嗯，好多在这种微信群里面认识一些人，是吧？ 对对对，微信群、QQ 群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同学、朋友引荐什么这种反而这个面试的机会，比较多，然后面试一旦谈成的成功率就会更高。 嗯，好，这是从找信息的渠道上面入手。 嗯。 接着就是筛选公司了， 啊，对， 你看他这个公司前面好几个都是坑， 嗯， 浪费他的时间， 嗯 嗯， 然后筛选公司一般是这种的，就是我觉得那些公司倒也不算是坑，那些公司没招他也说明还不是坑，坑的都是那种我知道有坑， 已经有损失了， 坑的是那种打个电话啥也没说啥，就是说来吧，然后结果你去到了一个什么很偏远的地方，结果发现了， 就他浪费的是半天时间，并没有浪费更多的钱。 对对对对对，没浪费其他的，别去传销组织就行了。 嗯嗯， 对，所以那些公司你说是坑也不算是坑， 但是他就是不想影响自己的心情，

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13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向路。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雷雨田。雨田你好。 向路你好。 我们来看一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看完之后并不会让我们的心里缓和多少，反而会让我们平生很多的焦虑。叫什么呢？最近有一篇文章在网上传播，叫什么呢？摩拜创始人胡伟伟套现15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啊。就这么一篇文章刷爆了朋友圈。说的是什么呢？我首先不评价，我说的是什么，他说内容就是说，胡伟伟啊，仅用3年啊，就把一个企业从零做到了10亿美元，就是摩拜单车，是吧？他原来呢是拎了一个小皮箱啊到北京来工作，原来呢就是一个小记者啊，做了10年啊，10年的月薪啊从4位数到了5位数，但1年的时间把摩拜从零做到10亿美元啊。说这个摩拜不是被美团收购了吗？啊，美团呢就是给了股权，给了现金，最后呢他说套现了2亿美金啊，这是他的估计啊，但业内人士不一定这么看啊。再来看他的观点啊，他的观点呢惹怒了很多人。他说，而现在的80后多数都在干什么呢？要么在北上广的写字楼里刚刚成为一个总监，小腹上长出赘肉，每月因为房贷不敢辞职，要么在3-4线城市里过着平淡却一眼可以看到未来的日子。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中年都如约而至。然而3年前还是普通记者的胡伟伟不动声色地走到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看到照片里胡伟伟柔弱的样子，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商业女精英。然而就是这样的同龄人正在无声无息地抛弃你。写完之后还有好多内容啊，我不多说了。那个韩寒在网上就怼了他一下啊，我长赘肉关你什么事儿？ 就是听着好扎心啊这篇文章。 就有人说他这个文章在贩卖焦虑，贩卖焦虑，就是说只要大家的情绪能够被你调动起来，这是有生意可做的，是有钱可挣的，就是说他背后这个什么公众号就火了。 对， 所以用贩卖来形容他这样的一种标题的文风。 对，因为现在很多自媒体的这种公众号啊，他为了能够吸引人，然后能够对他产生兴趣，所以他们不仅仅现在是用这种比较惹眼的标题啦，连这个文风都是比较火啦。 是。 对，然后让这个很多很多人引起一种讨论，他就觉得，哎，我是不是就能够 也从这个一众公众账号中就脱颖而出了。 对， 嗯， 他其实抓的是什么呢？抓的是人家大家都有这种比较的心态。 对，对， 是吧？ 没错， 要么就不存在所谓的抛弃，我跟他我也不存在什么交集，你为什么就抛弃了呢？ 对， 就用这种扎心的字眼来刺激我们，是不是？ 对，没 错，又不是我的家人，又不是我的男女朋友。 没错，好像感觉就是他这篇文章是写给所有这个让我们就是跟他一边岁数的人，然后让你们听，扎心不扎心啊？ 对， 对，就是好像是。感觉好像说给我们，好像是我们跟他有什么关系一样的。 对，没关系嘛，是不是？ 嗯， 好像我的同学不带我玩似的， 嗯， 抛弃我了哈。 对， 那事实上呢，就我们身边的同龄人，我觉得应该分两类，一类是我们认识的人， 对， 一类 没错， 是我们从报纸上、从广播里、从网络上看到的所谓的同龄人。 对， 那我想问问雨田，你的同龄人抛弃你了吗？ 我觉得没有啊，因为可能更多的是我身边的这个同龄人跟我都一样，在做着这个平凡、普通的这个工作。 嗯， 但是我们觉得，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北京它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城市嘛，希望迎接的也是更多具有这个创新意识，能够跟我们一起。给这个社会，让社会能够变得更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我们这样的同龄人在一起，不存在比较，不存在扎心，我们都是在一起努力让这个社会能够变得更美好。 你看他文章是这么说的，他说有的人活了30年就跟活了一年似的，有的人一年就跟活了30年似的，说好了青春一路同行，你却买了车。你以为都是上班族，他却在北京买了房。他还说，他说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次小范围的同学聚会。做公务员的同学有人已经做到正处，经商的同学创业公司做到了数千万营收的体量，那些日复一日上班的同学也有人成了世界500强企业里的中层，混得差的也有人在毫不知名的小公司里拿3-4千块钱的月薪。可这才毕业几年啊，当年还在一个寝室里追剧，在食堂里和大师傅们贫嘴，一起逃课，一起吹牛。而现在有人以年薪百万，有人却还在抢2块钱的红包，有人已经去过了很多个国家，见了很多人，有人还在为能够准时上班打卡焦虑不已。他确实说到的是 对，有是现实事实。对， 我不知道他这个同学聚会是编的还是他真参加这样的聚会，但是呢他说的这件事情在我们身边是 对对 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是真实的。 对，但是我们要用抛弃吗来形容我们彼此的关系吗？ 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心态，我觉得首先要放平。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生长背景啊，以及包括他的这个家庭啊、教育程度啊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就是有一句俗话说的比较好，我觉得叫人比人气死人，知足常乐。我觉得没有必要就互相之间要有这种比较，或者说要从心态上面给别人有一种这种扎心的感觉，我觉得没关系。只要你觉得你现在你的工作让你觉得满足开心，然后你是觉得自己在一点点成长进步，我觉得这个就不存在。 你的朋友怎么来看这篇文章这个标题？ 对，我其实我昨天也是把这个就是题儿抛给了我们的那个同学群，也有微信群，然后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也是我的同学，他就跟我说，他说诶，他的一段话也让我觉得引起我的一个深思。他就说，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去思考那么多，就踏踏实实的现在脚踏实地的把自己手边的这些活儿干好了，这就是我就觉得就没有什么去看别人，他挣的再多与我无关，我做好自己就好。诶，我觉得这个说的挺对的。其实有的时候的的确确大家都在成长，可能确实有的人他确实做的比较好，事业做的比较好，然后有的人可能确实是现在做的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没关系，人生漫长，只要是向阳生长，未来都会越来越好的。 你看你这鸡汤就比这鸡汤要好喝。是吧， 我 们听着心里就舒服。 我是这么想的。 对，那又是抛弃了，又是这个什么扎心了，听着那难受。其实我觉得这个作者 它比较的维度偏单一， 对， 它比较的维度就是钱呢、啊、就是级别呀、啊 对他，我觉得他比较的东西可能有点俗，所以就可能会让很多人听着不舒服、 嗯、 如果说他能够用这个更加委婉的这个方式的话，比如说用梦想啊、 嗯、 用你自己想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啊，这种多参考一些例子，不要只是单一的拿一个人然后把人家树立成一个标杆，嗯，去跟大家去比，我觉得这种的话可能就是会起到更好的一些效果、 嗯、是他、嗯、就摘出了一些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敏感的， 嗯， 有的时候自己还没有完全在这个方面想得开的事儿， 没错， 收入啊地位啊拿出来比， 对对对， 那其实创业者很辛苦的、嗯、 没错， 不比这个呢，不比身体啊、嗯、健康啊， 没错没错，尤其是就是我平常也跟很多创业者都打交道、 嗯、 创业者最常说的一句话其实就是说、嗯、创业其实是个苦差事、 嗯、 是九死一生的事儿。 对， 真真正正说能够做到领跑者的，能够做到业内独角兽的真的是少之又少， 所以我要写这篇文章、嗯、我就要改它的一个标题、 嗯、 你的那些同龄创业者正在被你抛弃你有时间跑步健身陪家人，而他们呢还在办公、嗯、还在谈融资还在开会，对不对？你有时间看电影，有时间砍大山，有时间胡吃海喝天南地北的旅游，他们还在做同样的事情， 对，他们这个背后的艰辛可能也是常人无法体会和想象的， 是，所以没必要你就是拿他的亮点跟你的这个比较暗淡的地方去比， 没错， 没有意义的哈。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是长处和长处比，咱们不要拿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短处，那不就不舒服了吗、 哎、 心里面肯定就不舒服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寒他写的这篇 微博的一个片段啊。 嗯， 他说身边很多朋友也在创业，成功失败都有。 嗯， 类似这种文章估计又得鼓动一批人头脑一热想着如何暴富。创业不等于发财，创业大多数是挫折与失败，尤其是你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和科学论断的情况下， 嗯， 创业基本也就是9999死一生。如果你只是不想朝九晚五当员工，这个社会也有很多道路可以走，未必都要当老板。如果你义无反顾，内心坚定，而且性格就如此，那你就做好吃苦的准备去干一番。但如果你看了这篇文章，心潮澎湃的要去抛弃其他同龄人，以这样的定力和心智去开公司，估计也只能春夏秋冬造福房东。 没错， 造福房东。 对， 这句话啊，可以成为一个段子标题啊。 嗯， 所以就是我们要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来看待我们和周围的世界啊正在发生的变化？ 对，没错。 如果要比较出一些差距来的话呢，我们希望呢大家去比幸福感、满足感和成就感啊。其实啊，这个作者呢，我觉得他也有一些话写的也是在理的。 嗯 啊，我念一下啊，我念一下，你不能把他一棒打死。 对对对， 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哈、引起大家注意。 对，他可能也是一种反面激励。 对，他写到了一句话，他说：“暂时落后同龄人并不可怕，啊，真正的超越是在纵向的比较中成为更好的人。”这句话也是有道理，纵向的比较是吧？ 对， 没有体现在他的标题里。还有就是，他说：“愿你看清这个时代，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然后活出余生的新高度。” 嗯， 你把这个放在前面。 哎，对，我也觉得是。你看，真正出彩的句子，它不放在标题里，它不放在前面。 所以我们要看，要看就是导向是什么，是吧？ 对， 就是 没错。 真正好的。 嗯， 你不拿出来啊， 对对， 用那种吸引大家眼球或者说调动大家敏感神经的那些东西，但是呢却在导向上有偏差的东西， 嗯， 拿出来做标题做噱头， 对对对， 那迟早有天会被大家抛弃的 啊。对，没错啊，他你这么写的话，有一天这个读者抛弃你了。 所以以后网络上的自媒体人如果还是这种文风的话，你将会被读者抛弃。 太阳下去，你早已就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的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太阳下去，明早已就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 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别是那样游，别是那样游，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别是那样游，别是那样游，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太阳下去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的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太阳下去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美丽的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别是那样游，别是那样游，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别是那样游，别是那样游，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别是那样游，别是那样游，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香露你好，听你们的节目很长时间了，我有一个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的问题，就是在工作来的时候我总会拖延，我也知道这不好，可是总是到最后一刻我才交上去，而那个时候的心情又非常的焦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没有。说到拖延症啊，我告诉你一件事儿，或许你听完之后就不会那么焦虑了，因为我也有，很多人都有，所以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啊，这是个通病。那恰好呢，前一段时间哈，我们的节目也推荐了一本书，其中就谈到了怎么解决掉、怎么戒掉拖延症等一些坏习惯。书的名字叫《如何戒掉坏习惯》。当时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方泽平和陈妙银参加了我们节目，我们来听听他们能够给你哪些建议。 戒掉拖延症，首先作者是提出了两个对策。拖延症产生的原因，就是你要做的事情让你感到很痛苦。 嗯， 那为了解决拖延症这个问题，就分为一个是将事情分解，一个是将事情分布。 比方说呢？ 就是比如说在面对复杂的工作的时候，可以把它细分一下。这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要制作提案书的时候，可以分成非常细分，是10个步骤。对，然后第一个是先把客户的需求写在纸上，然后这时候你可以在纸上写上这项工作是需要10分钟来完成。 嗯， 然后第二步是考虑3个提案内容。 嗯， 然后第三步是跟领导商量，然后第四步是列出这整个提案书的内容构成，第五步写出第一部分，然后第六步写出第二部分，第七步写出第三部分，第八步是检查你这整个提案书是不是有错字漏字，第九步是接受上司的检查，第十步是将提案书打印出来。就通过这种特别一步一步细分，你能自己亲眼看到这一张纸上有这么多步骤，你可能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有特别的麻烦。 嗯， 所以说就可能比较容易解决拖延症这个问题。 我觉得如果领导直接把这些步骤发给我就好了。 对， 就是我们有时候习惯的是老是布置作业，是吧？ 嗯， 这个字抄20遍，是吧？那个题啊，做一遍，然后这个呢读2次，那个呢默写一回。老师以前上学的时候都会给我们打包嘛，这科是什么作业，那科是什么作业，按照老师的要求。但是到了工作当中，领导不会这么细，那小李把这事儿弄一下，具体怎么弄就得咱们自个儿来分解了。 对， 刚才泽平说的是一个要做一个提案书的一个流程啊，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是按这样一个流程来做，但是 原则就是要给它分解，就有点像我们考试一样，就如临大敌啊，遇到一个事儿。但是你看我们考试做题都会分成很多很多道题，一道题一道题的解，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暂时解决不了，我们可以先把后面的做了，或者是说我们跳着做，把自己会做的我们都做了。其实这也是让我们觉得好像困难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巧妙的方法。分解，分解之后呢， 然后还有第二个对策是分步骤，分步骤行动。 嗯， 第一个是限定时间。 嗯， 比如说你觉得这件事情太难了，然后就会一直拖延。但这时候如果给自己不擅长的工作设定15分钟，然后就在这15分钟内只做这件事情，之后重要的工作再设定90分钟去做，这样把工作分开，难易程度分开。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很多的坏习惯也都是我们无意识的行为，比如说拖延症哈。那刚才泽平所谈到的这些都是我们有意识的要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拿出来理性的来分析，然后呢有步骤的有方法的来给它分解掉。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可能这事儿吧，原来我没干过，没写过这事方面的内容，心里就会觉得有一种恐惧啊，不安啊，这种情绪上的问题，不知道你们觉得有什么方法可以去消除？ 就是因为你没有做过，所以你就会对它产生想象， 嗯， 然后觉得这个事情特别可怕。但其实往往就是当你真的去了解去做了之后，就会发现只是杞人忧天而已。 嗯， 然后作者他就是在书里头提到说，只有把未知转化成已知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 嗯， 然后你可以首先去向有经验的人收集一些信息，对，你只有当这个东西足够了解的时候，你才能打破对它的那种就没必要的想象。 嗯，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对策就是微体验，就比如说你要去做一个营销，去跟客户推广一些东西，但是你又怕自己第一次做，然后不知道对方会做出什么反应，自己应该怎么说才好，你可以就是找自己的同事，然后进行一种类似于角色扮演 role play， 然后你就会在这个微体验当中察觉到自己存在哪些问题，然后会出现哪些情况，然后慢慢去调整，就也能够打破你的那种焦虑不安。嗯， 对， 嗯， 其实刚才妙莹说的这些方法，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或多或少的用到，有的人呢没有找到方法就硬着头皮上了啊。 嗯， 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些刚才妙莹谈到的这两种方法的话呢，即使硬着头皮上，你的信心也会更强一点。第一呢，就是找更多的干货。 嗯 啊，这样的话你会消除对他的那种未知的恐惧，因为你知道的越多，你心里就会越有底。 有底，嗯， 第二个呢，就是找行家聊一聊呗。 嗯， 或者是你自己去跟懂行的人请教请教啊，然后呢模拟一下。所以这种微体验啊，刚才妙莹用的词叫做微体验，也是书里作者的一个观点哈。 嗯， 他也可以把你的这种情绪哈，恐惧的情绪逐渐的分化瓦解掉。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我想起以前在网上看到这么一个段子，为了解决我的拖延症，我特意买了一本如何解决拖延症的书，可是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看，我看我是没得救了。其实拖延啊拖延，只要你开始第一步，不管是自己硬着头皮还是被别人刀架在脖子上，只要开始第一步，后面的事情一定会迎刃而解。那有人又要说了，我就是开始不了这第一步啊。那没关系啊，你就等着承担后果呗，等到实在承担不起那个后果，那我想那以后解决拖延症开始你第一步的动力也就有了。加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北广歌舞，朋友们明天再见。

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